好，我们家庭教会史呢是讲到第七，我们稍稍的回顾一下，从头回顾一下好吗？第一讲是在讲什么？啊？第一讲是在讲19世纪和20世纪的新教来华的200年的背景，对吧？那么第二讲在讲什么？第二讲在讲20世纪的1949年之前的50年，这50年当中自由派与这个基要派的形成。第三讲在讲什么？第三讲讲了什么？啊，是50年代的三自运动所带来的对教会的冲击和教会开始形成这个自由派跟基要派的两条道路，形成三自跟家庭的两条道路，对吧？然后接下来第几了？第四讲是讲什么？50年代到60至文革期间，对吧？是讲到文革六十年代啊，讲到文革期间。那第五讲是在讲什么？第五在讲什么？记得吗？哎，还没反应呢，这个时间就是按照就算下来了嘛，啊，文革结束嘛，然后到哪里？1989的一个点，对吧？然后第六讲呢，是1989到呢1998的一个点，对吧？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看1998到2010，啊，那1998呢，已经是快接近这个世纪末了，所以基本上呢，虽然是1998哈，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呢是21世纪的前十年，啊，21世纪的前十年。那么1998年，我们讲到家庭教会信仰告白的出来，然后三自的丁光训的神学的一个官方的这一个，其实已经是异端的神学啊，这个非常清晰的在划界。然后政府的这一个这个清晰的划界，政府对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世纪末这2-3年到世纪初21世纪的前1-2年，其实有一轮规模比较大的对家庭教会的打压的运动。当然不只是对家庭教会，因为对那个法轮功的打击也是从那里开始的，是整个一次有点像这个灭武宗灭佛一样，对吧？是整个对宗教的一次打击运动啊。那么除了法轮功以外，基督教是一个重心啊，没怎么看见打教。其实中国自古以来邪教最多的就是道教，但是那个不是他打击的重点，对吧？啊，这焦点是这两个啊，所以反邪教邪教罪在那个世纪之交那几年当中，以邪教罪啊，因为我们讲了以前都是非法治的状态啊，所以但是在那几年邪教罪变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罪啊，就是常见的一个，对法轮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是这样，被以邪教罪名来打击的就是法轮功跟基督徒和家庭教会啊，就是这两个。那么1997年到1998年就有第一轮的对浙江的拆十字架和拆教堂的运动，不是2014年，2014年是第二波，1997到1998是第一波，在那一波当中拆毁的教堂，其实比2014年这个更厉害。当然，那一轮的焦点不是拆十字架，不是把所有教堂十字架弄下来，就是拆掉一批教堂，啊，因为据说哈，我不知道，据说是朱镕基去到这个温州一趟，然后很生气，因为一路上都见到教堂，啊，这比便利店还多，啊，党委哪里去了？啊， 这个他很生气啊，所以呢就拆了一批的教堂。然后到进入21世纪初，其实在整个90年代末已经好一些年哈，没有这种运动式的，就是那种大规模的运动。2014年到最近，这个是又是一轮运动式的啊。那么1997拆浙江的教堂，一直到2002吧，基本上是有一波新的运动式的对教会的打压啊。那个时候比较大的案件就是华南教会案，那个是80年代之后最大的一个案件。我个人的信主和蒙受上帝的对教会的意向和带领呢，是跟这个案件有关啊。因为这个案件在2001年和2002年有被判死刑的是3位教会领袖，判处无期，后来改成无期，判处有期徒刑的是20-30位，判处牢，那个时候有那个还没有废除叫什么劳教，对吧？劳教还没有废哈，判处劳教的是超过100人。那么这个华南教会呢，是荷兰教会这一支呼喊派里面这一支徐永泽啊，这个出来，然后影响到湖北，在湖北建立，然后湖北、河南一直到进入两广，然后四川、重庆，其实遍布大概9个省。号称当时有1000万的信众。那他们，那我在2003年开始，2003到2004年，这个案件已经被判了。我当时作为我还没有受洗，我还没有信主，但是呢，我作为慕道友哈，作为这个参与了当时的这个教案的一个调查，教会内的一个调查。和教会内的一个前后有1-2年，我去到这个整个华南教会系统和河南、湖北、广东、重庆，然后大概有这5-6个省去过6-7次啊，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和同工见面啊，然后调查，很明显的看到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呢，也是上帝对我信主的历程和我们所蒙受的呼召，而这些呢，也跟整个2000年之后这十几年的教会历史，的一些时代共同的议题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我看到什么呢？第一呢，我看到他们的教导里面呢，的确有一些偏差啊。当然，我当时那么说，我还没信主。我一直在，他也激励我不断的去学习啊，但是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异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用我刚才说的1998年的赵天恩牧师为荷兰团队、安徽团队起草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来做基本教导。而赵天恩牧师和赵天恩牧师的师母都曾经在这个团队当中有过许多的教导和努力，甚至整个华南教会呢，也是以三化意象来作为整个教会的意象。在对他们的定罪里面啊，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定罪呢，有这个定罪里面有2个罪名是很好玩的啊，不是很好玩，是很可笑也很可悲的。一个罪名呢，就是政治性的罪名，就是他们这个反革命的罪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要推动教会国度化啊，和文化基督化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审判决书里面直接写的罪名啊。而且还有一个跟这个推动教会国度化，这个是他们的纲领啊，然后还有相对的行动，就是有一次他们在山上举行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要上山练兵， 举行几天的退休会啊，要点兵啊。对，你知道整个圣经都是军事化的用语，所以这个听上去那个读起来煞有其事啊。这个要谋反的这个架势哈，所以然后在领袖群体，我们经过几年的调查，也确实发现，我们不敢做100%的判定，但是基本上可以判定，在领袖群体的确也有犯罪。这个犯罪包括两方面，淫乱的罪啊，还有呢就是武力。武力是怎么回事呢？是跟另一个家庭教会的状况有关，就是当你的教会号称遍布几个省，有1000万会众，对吧？但是你却是非法的地下的状态。地下的状态导致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你想哈，地下是不是就是秘密的？地下和秘密状态是会强化领袖的权威，还是会弱化领袖的权威？强化，会强化那个纪律跟服从，是吧？因为秘密嘛，因为有危险嘛，对不对？而且教会的一切的东西是不是 是会公开还是会隐藏？会隐藏嘛，对不对？哪个那个时候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谁会说，嘿，教会的财务怎么不给我们公开？公开还得了？公开不就被抓了？公开你来当啊，你来当公开抓你，对吧？所以那个时候能够来站出来被神呼召出来的，都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对不对？你是教会的财务，你是教会的传道，那要抓是要抓你的啊，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教会你怎么不公开财务啊，你的什么很多的东西怎么都不公开啊，秘密嘛啊。所以他实际上呢，就还有一个秘密状态下，他的神学培训，他跟主内的连接，他甚至跟海外的连接，他跟整个大公教会传承里面的这种学习是更艰难，对不对？而且会更少，对吧？所以慢慢的来讲，基本上都独成一派，独成一派，独成一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出现偏差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没有机会被纠正，对吧？他没有机会被那个，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毕竟每一个人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你是渺小的，对吧？你有那么正确吗？没有那么正确。所以如果没有一个被公开的，如果没有一个我信十二宫之教会能够在整个大公教会的传承当中不断的被矫正学习，那其实这样一个封闭的地下的这个系统，最后一定会导致领袖的犯罪，一定会导致内部里面的问题。其实呢，我当时所看见的呢就是这个啊。武力到什么地步呢？很简单，一开始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在乡村里面，你们家信主，或者你们家就你信主，你爸妈没信，然后在村里面聚会，你的家人就会去告。你们经历过这种吗？你的家人就会去告密，然后就会来人把弟兄姐妹抓走，你的家人就直接的就卖了你了，你怎么办？那个冲突很大哦。所以后来教会就让弟兄姐妹写保证书，保证我的家人不能出卖教会。那如果出卖怎么办？后来教会就成立了一个纠察队，然后就到你们家，在你们家把教会给卖了，然后这好多被抓走了，对吧？就会到他们家，一开始是警告劝说啊，就你这样子不对啊，你怎么这样子，对不对啊？先是劝说，但是到最后其实会发生冲突，会发生冲突。 啊，这是一个是因着政府的逼迫带来的。还有一个呢，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在整个里面，东方闪电很活跃，到处拉人，而且你知道东方闪电很多的是用那种，是那种就是有武力的行为，对吧？迷药给你下了，对吧？把你骗到一个荒山老林。我们教会在过去前些年的时候出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姐妹然后说，哎，给我传一下福音，我们家有几个人我说不清楚，你到我们家 去一趟，然后呢就把你骗到荒郊野外的一个也不叫荒郊野外，反正就郊区嘛啊。然后就到他们家，到他们家呢说，哎，不是传福音吗？然后做了一大屋子，这我二舅，那我三爸，哎，刚好今天都来了，对吧？今天家里没事儿，都来了，我做了一大帮人对付你一个人啊，然后就开始洗脑，然后就开始怎么样，然后开始下迷药，对吧？然后开始属灵的恐吓，都有啊，各种都有，甚至到就是东方闪电，他们是用很那样的手段。曾经有一次荷兰教会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聚会，是领袖聚会，领袖会议，是培养 是培训传道人，而且这些传道人都是他们团队里的就是主要的，就像我们教会的长子团队在一起聚会。然后长子团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遇到东方闪电的冲击，一半的人跟着东方闪电走了。就那次会议里面，你可以想象教会的真理根基是何等的何等的薄弱，能够把一半同工都带走，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又很防备东方闪电。在对东方闪电的防备里面，因为东方闪电有的时候是要动手的，所以这个纠察队呢到最后跟东方闪电是要干上的。那遇到了之后狭路相逢，有的时候是要动棍子的，所以他们就真的就是到最后是有动手的啊。因为我你说在东方闪电来了报警，对吧？一报警全被抓，是吧？你全部都是反革命啊。所以就是你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社会，你实际上像中国古代的那种秘密会社，一个秘密会社跟另外的秘密会社打起来了，对吧？政府又不管，政府要发现全抓。所以到最后你就怎么样的呢？你就慢慢的脱离基督的教训了，你就为了自保，然后你为了生存，你慢慢的就开始希腊的不是福音当中的大公教会的资源，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和中国传统的这种秘密会社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在那个教会当中呢，我看到腐败败坏罪恶犯错或者教导上的偏差，这些都是有的，是真实的。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都没有到法律上的罪的地步，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案子是冤案，整个案子是冤案，整个案子过程当中的刑讯逼供超过你们的想象。有两个姐妹在看守所里面是被打死的，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听了很多的这样的见证，所以我当时的心是极大的被触动啊。然后呢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还没决定要信你呢，我还没受洗呢，你就让我了解这些，你不是是不是不想让我信呢啊？我说哪有这样的啊，这个人家一般信主的时候进入教会的时候就会教会多好啊，一般都是过几年才发现教会里面有问题，是吧？我现在在墓道，哎啊，你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在神面前就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呢，神就给我清楚的一个看见，就到我到2005年信主的时候，就看见教会的公开化的意向，教会必须公开化，教会必须脱离那种秘密状态、秘密会社的状态，教会的财务、教会的圣职、教会的教导、教会的任性、教会的纪律、教会的这一切都必须公开，都要成为山上之城，要成为光明之子啊！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带领我个人的领受和对整个教会，秋雨一开始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啊。所以这个是世纪之交的这样子的华南教会案，是到2014年新的这一波之前的最后一波规模很大的 运动式的对家庭教会的打压。那么在那之后到2002、2003以后，直到2014，这大概10年的时间当中，相对来讲政府跟家庭教会呢处在一个拉锯的状态当中，就是基本上可以说睁只眼闭只眼的状态当中。逼迫在不在呢？还是在，但是呢都是个案，不再是运动啊，运动来了就不叫个案，这花全抓了，对吧？是个案。然后呢也不均匀，不是全国都这样，这个地方这样，那个地方这样，那个地方很松，那个地方很宽啊，就是这十年呢就呈现出这种不均匀的啊，这种个案的啊，里面包括有些个案里也可能很凶，但是呢整体性的全国的运动式的对家庭教会的逼迫呢，可以说是几乎这个过去了啊，就是在那十年当中。所以这样子呢也进入到这十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呢，我给他一个主题。这十年当中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说了到世纪末的时候乡村教会的衰落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是这个时代浪潮不可抗拒啊。所以呢21世纪的头十年是城市新兴教会兴起的十年，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主体在49年之后，然后前面几十年的复兴之后，再一次的从乡村转向城市中心，教会的中心从乡村转向城市的十年。这个转向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基本上可以说这个转向已经完成，因为连传统的安徽团队、河南团队都已经在进城，都在进城，这种进城也跟什么呢？也跟逼迫和城市化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什么？小乱必乡，大乱必城，听过这句话吗？小动乱赶紧出城到乡下去住，大乱来了赶紧到城里住，因为乡下不安全，啊。所以荷兰教会，我遇到荷兰教会的几个老前辈，就是上次我们有为他们祷告的那个魏金党老师，对吧？还有这个张恒老师啊，他们都跟我讲过，他说，基本上教会的成长就是从村里抓，然后呢赶到县城去建教会，县里又抓，然后赶到市里去建教会，然后又抓，最后呢就在郑州建教会，啊。基本上是这一路赶过去的啊，跟城市也城市化也是这个过程，教会也是这个过程。所以到了世纪初至21世纪初的时候，荷兰教会的这批领袖们其实都在大城市当中牧会了啊，安徽教会也是一样，所以他们自身就已经在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当中。那么再加上，所以这是两个哈，第一个是传统家庭教会的团队型教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他们也开始进入城市，甚至是进入大城市建立教会啊。他们本身就已经完成一个城市化。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起。这两个加起来呢，使得前十年完成了这一件事情，可以称为城市教会的十年。中国家庭教会的整个的重心不是从人数的比例，因为人数比例肯定还是大部分在乡村，对吧？因为乡村大。那整个城市的重心开始转移为城，从乡村转移为城市，这是一个头十年的一个时代。那么第二一个呢，从神学上，从教会的发展上来讲呢，我可以这样子来定义，就是这十年是福音派教会兴起的十年。或者是我们讲80年代是基要派的复兴，对不对？然后这十年是基要派向福音派转型的十年。那么在中国教会当中出现了福音派教会啊，由传统的基要派教会转变成为福音派教会。而城市新兴教会呢，基本上在它新兴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福音派教会啊。而这个呢，是中国家庭教会呢中间断了几十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讲了 福音派跟基要派这两个词哈，在四十年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因为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对应自由派，对吧？面对自由派，我们有的时候叫福音派，有的时候叫基要派，其实都只一回事。但是在四十年代之后呢，基要派内部，福音派是产生于基要派内部的一个运动，在英美社会呢，是四十年代以来对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的悲剧和罪恶，以及教会在这个悲剧和罪恶中的角色的一个反思，然后带出来对传统的基要派立场的反思。基要派坚持圣经的无误，坚持古旧福音是对的，但是基要派没有关心社会，没有与这个时代同步，没有去怜悯这个社会，反倒成为当然我们不是自由派，是成为时代潮流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时代潮流 的制造者和领头羊。那基要派呢，就躲在一边胜俗两分啊，而把整个世界拱手相让。可是当你拱手相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也坚持不了，对吧？那二战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人类社会、世俗的社会跟教会都是一个反思的起点。那么这个反思对于中国教会来讲没有发生，对吧？1949年就断掉了，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像猛虎一样的苛政猛于虎嘛，对吧？人家在那里虎视眈眈要吃了你，你中间基要派跟福音派没什么差别，都是一口把你吃了，对吧？你们之间说关不关心社会一点差别都没有，反正不准你关心，对吧？也没有关心的任何的空间，所以基要派跟福音派也不需要被区分啊。所以因此到了80年代以后，90年代92年改革开放经过10年，然后再到2000年左右呢，除了市场经济的开放，2000年左右有另外一个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的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的兴起促成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所以一个是城市化进程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是全球性的全球化进程，而这两个是通过互联网。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那之前，如果你不跟一个传统家庭教会的人刚好认识的话，你从哪里听到福音呢？你根本，你生活中你根本就找不到，你听都是传说当中的，对吧？传说当中的。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九眼桥的书摊上看见一本传说中的圣经，对吧？然后我一直到2003年，我才见到一个传说中的基督徒。所以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互联网的出现它打破了这个，你不需要认识生活当中的一个，你从网上你就看到很多东西，你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对吧？然后网上很多的这些东西就来了小册子什么什么东西就来了，所以这个量是这个很多倍的数倍的这种规模的铺开那这个是一个带来的一个。那么整个中国教会呢，在2000年到2010年呢，就一个福音化的转变，就是我们开始想说，我们不但要持守基要的信仰，我们也重新来反思信仰跟文化的关系，教会跟社会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负担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个事件我讲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在整个这10年当中，大概3-4个一个呢就是2003年，一本书和一部片子的出来，对中国教会、家庭教会和整个海外教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那就是远志明拍摄的那一套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对吧？耶稣在中国，你们有多少人看过？有多少人没有看的？没有看的举一下手，没有看的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因为这是2003年最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一部片子使中国的家庭教会的 包括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从一个秘密的连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它存在，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被看见被知道的一个存在啊。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跟一群朋友，四川成都的知识分子的朋友，我约他们，因为我们得到这个东西，在我们家放那个这个十字架，然后我们一群朋友十几个人就一起看，看完了几集下来，前面呢讲19世纪的历史啊，我们都要了解，我们读过书，知道基督教是怎么来到中国，但是49年以后的那后面那两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说啊，还有教会还存在，除了上香堂居然还有教会，对吧？完全不知道，哇，居然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以为知识分子里面有个什么顾准呐、啊，有个什么林昭，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林昭是基督徒。这个就是最牛的了，就是中国人唯一的几个灵魂，你看还没有被，哇，一看这一帮人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一群人，哇，他们那种信仰带来的那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人啊，所以那种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呢，那个片子最后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有6000万人，然后我们大家一听都不信，乱讲，6000万是什么概念，是吧？共产党才6000万7000万，那共产党员我们生活中随便扔个砖头都要砸到一个，是吧？那你说有6000万基督徒，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呢，对吧？然后呢，我们一起看的那些朋友有一个就说，我就是，哇，我们这些朋友就把他盯着说，你是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他说你们也从来没有问过，所以有很多人悄悄地做门徒，对吧？所以2003年是一个这套片子是把整个家庭教会的存在给整个中国社会看到，当然不是所有人看到，但是它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被看到，然后在全世界被看到，被越来越多人看到。那么还有一部与它差不多同时的一本书，就是那个叫戴维·埃克曼，他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然后他在中国很多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在北京》，《耶稣在北京》这套书的在英文世界当中的出版，是第一本英文世界当中第一本影响巨大的描写中国家庭教会和了解中国家庭教会，说耶稣在北京，耶稣原来在北京，因为耶稣早就回国了，是吧？早就已经在回美国了，该回英国的回英国，回加拿大的回加拿大了。他让，当然那些宣教士是知道的，对不对？可是他这本书让整个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和家庭教会的运动。而那一套纪录片在中文世界里面啊，是让国内的和海外的整个的了解。所以我们像我的信主是跟2003年的这一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不然我生活中连一个基督徒都不认识啊。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200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浮出水面整个被知道的，然后带出来突破啊，借助着网络的传播啊，这个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就是2006年啊，我刚刚信主不久，我刚刚受洗，我受洗才不到一年，然后我跟于杰、李百光三个家庭教会当中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参加会议，然后呢，在白宫跟当时的布什总统见面。啊，这个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第一基督徒第一次公开的在这个国际的媒体上亮相，并且呢，这个就是首次的公开的跟国外的国家的领袖公开的以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身份接触。这个事件呢引起轩然大波啊，一直到现在我都在被骂啊。因为布什呢上台之后呢，一直就想关心中国家庭教会，一直想打这个宗教，这个支持宗教自由。他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呢，希望见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 然后呢找了这个使馆联络了一些家庭教会的一些传道人，然后呢想在那个使馆跟他们见面。这一帮人呢还没有进北京全部被抓走了啊，潜回原地啊，潜回原地。所以不是没见到，一见到说今天来吃早餐的人呢说全部都不在了，都不见了，失踪了啊。然后呢他想去一个家庭教会的教堂参加主日敬拜，来表达他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关心。然后呢官方不干，把他拉到港瓦寺去了，说只开放这一个，就拉他去了官方的一个教堂。所以他就一直没有，他在中国见不到啊。然后我们去美国开这个关于中国宗教自由跟法律的一个会的时候，那么美国的一般的牧师和一些团体就做这个努力，然后呢就开始做这个见面。在做这个见面之前，在我们进白宫那天上午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个官员跟我们谈话，说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中国外交部的严重抗议，要求我们取消今天的对谈，而且说这个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这几个人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不能代表中国教会，他们不是中国教会的，我们中国有官方的，我们有合法的教会，希望你们能够如果愿意这个跟中国的基督徒见面，我们这里可以提供官方代表，对吧？所以不能够跟他们见面，而且呢说如果你跟他们见面，他们将来可能会回国之后可能会有麻烦。所以呢安全委员会就问我们说，就尊重我们的意见，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你们觉得不太那个，觉得对你们来讲比较危险，我们可以取消今天上午的会面啊。我们三个一商量说还是要见啊，这个江泽民能见我们也能见，对吧各有各的外交活动嘛，对吧？地上的国有外交，上帝的国也有外交，对吧？我们只是见面啊，所以说我们那没关系，管他以后发生什么，见了再说啊啊。所以呢就有那个见面。回来之后呢，在整个教，第一在中国的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对，因为其中的一个事件，我就开始被这个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抛弃啊，有很多人就开始骂我，包括在我们教会当中聚会的有几个成都的朋友是公开的写信，就是要与王仪之流决裂啊，这个，然后包括当时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几个人都一起参加那封信。所以再后在教内呢又是反过来的，他们说什么呢，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界攻击我们呢，说你明明是应该去为争取中国自由而中国的民主而说话的，结果他们是去搞宗教去了，他们背叛了中国民主事业，他们因为他们搞宗教。然后教会为什么批评我们呢，因为他们去搞政治，哎，这就搞得这个两头这个被骂啊，骂得很惨、哎、但是当时呢我经历这样的一个是神带领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成长，但是当时呢有两个很大的安慰，一个呢就是唐崇荣牧师公开的说他支持这件事情，二一个呢就是有人呢拿着这个报道去找了林献高，问林献高是什么态度，林献高说我觉得这事情很好，哎呀，老前辈认同了这个。所以这个唐牧师跟这个林献高，这个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他们俩说了这两个话之后，我们心里面很大的安慰啊，至少没有被中国家庭教会彻底弃绝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几个标志性的事件都使得教会就开始向这个福音派转变。那么第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08年大地震把家庭教会整个从地下全部震到地上来了啊，上海教会有些很多的联导会，然后在一起开会，然后本来是要讨论另外的事儿，突然就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消息，然后赶紧就变成去四川，然后所有全国的教会就全来了，甚至全世界的教会都到四川来了。四川的教会的复兴就是这两次哈，在历史上，第一抗战，日本人把大半个中国都这个沦陷了，所以教会大学全都集中在成都来了 啊，然后第二次呢大地震，然后啊都来了啊，这个是给这个地区的上帝的很大的恩典和这个祝福。民政部有一个统计说，2008年被称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因为但是所谓的志愿者元年呢，他们其实上有一个官方的志愿者运动，就是08奥运，对吧？08奥运的时候宣称说有上百万的志愿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有过，叫做以前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对吧？只听过志愿军，是吧？没听过什么叫志愿者。因为这参加这个奥运的北京有上百万人次的志愿者，志愿者就不拿钱的啊。但是其实那是官方组织的。在08年真正的一个志愿者运动就是汶川地震，全国有这个不是官方组织的，甚至不是单位组织的，有超过100万人次来到四川参与当年 的这个赈灾啊。而在这100万的人次当中，民政部有一个内部的统计，基督徒占了其中60万。基督徒在全国人口中是多少？2%、3%，对吧？但是在这个08年大地当中的志愿者里面是60%。这一个见证是协助中国家庭教会，当然也有三自教会也有参与。中国家庭教会在08年的地震当中，是前所未有的被全社会看见，是前所未有的走到整个社会最焦点的事件和这个舞台上。所以整个家庭教会当中的社会参与，整个家庭教会当中开始做怜悯的事工，整个家庭教会的这种浮出水面，是08年是一个巅峰啊，是一个巅峰啊。06年那个事件是个别少数人的这个啊，极少数人的这种事件，对吧？引起的是很大的那个。那我们教会一直持守这个，但是到08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全国性的。然后呢，接下来再一个的标志性呢，啊，还有一个标志性，在08年之前还有一个说漏了，就是守望教会的登记事件，啊，我们是讲了1994年第一次出台一个宗教场所登记办法啊，那么10年之后，2004年，国务院出台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啊，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出来之后，大家又在想，这是不是要放开了？这是不是要放开了？是不是可以允许家庭教会了？然后呢，守望呢就做了一次尝试。守望呢在这个上面走在全国教会的最前面，他自身呢已经完成了堂会的建造。他已经有他的规章，他已经有他的长老的选举，这一切都是走在中国教会的最前面的。然后他们开始再想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独立的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啊。那民政部门呢就说，哎呦，你这个要到我们这里来登记的话呢，你需要主管部门同意。主管部门就叫宗教局，因为那是你知道中国什么行业都有主管部门，对吧？你是教会，那你的主管部门是宗教局，所以要回去找宗教局，对吧？啊，宗教局说呢，这个我怎么证明你是牧师，你是教会呢？所以呢，他需要行业协会确认，所以就回到三自，啊，对不对？因为你今天明是牧师，我咋知道呢？所以呢，要行业协会说他是牧师。啊，那行业协会他在我们这儿只有一个三自爱国委员会，所以你得去三自那里来确认说这是教会，这个是牧师，那我们才能够同意。所以这样绕过去绕过来，最后就是其实没有任何的办法，不可能在不加入三自的情况之下有任何登记的空间。所以守望就说，我们去登记就是想告诉全国的教会不能登记，我们就是想告诉全国的教会这个条例没有用，不可能登记，所以我们仍然要持守这个家庭教会的立场，就是不加入三自，不加入三自就绝不可能在不损害信仰的实质的前提下完成登记啊。那我在06年，这个是他们在05年做的，05年到06年做，其实跟我们那次见布什差不多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跟布什的会见之后，我发表了一个就是关于家庭教会登记的6个意见啊，那其中就很明确的提到几个的意见，独立的登记 这个社团的登记而不是场所的登记啊，等等等等好几个的不同啊，这个是标志性事件。然后到09年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09年的时候呢，就是政府开始决定要对城市家庭教会动手，不能够容许城市家庭教会出现这种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十年刚才我说神学上叫做福音派的出现，或者基要派向福音派的转变，对吧？然后从教会的这个形态上来讲，是教会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新兴教会。那么另外一个呢，这十年当中的一个主题就是教会的建制，就是从聚会型的教会，上次我讲聚会型的教会，开始变成地方堂会，开始变成宣告信仰、自立章程、选立长老、建立圣职，然后对外对内公开。我们教会在05年成立团契的时候，就在网上申请了 网站，公开的网站，然后姓名、电话、地址就全部公布。我们可能是全国第一间这样子做的啊，所以很多人当时到成都来，这一查，在网上一查，除了三字就是我们，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我们这里增长比较快，是因为在网上查不到其他教会啊，只有我们敢把什么东西都写出来，什么电话号码什么东西都写，地方地址。所以当时很多教会很惊讶，说你们敢这样子做啊？我说啊，就这样做啊。零八年那一次，就是在那个退休会，我们遇到第一次宗教局对我们的冲击，我们就开始要申请做行政复议啊。我们那是行政复议，我们在零八年的那一次，是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第一例的对中跟宗教跟宗教局打官司的第一案。然后到09年，我们跟民政局是家庭教会第一次状告民政局的第一案啊。那么在这一个城市建造和政教关系以及公开化的一个，或者是这个福音派教会的转型当中，守望教会跟秋雨教会呢，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两间最标志性的教会。上帝，然后在09年呢，政府就决定选择了三间教会，北京的守望、成都的秋雨和上海的万邦进行打压，啊，宣布取缔，要求结束，啊，北京的守望当时是接近1000人，800人左右聚会。上海的万邦是1500人聚会，啊，三场崇拜啊！我去参观过他们教会，跟我在海外看到的教会差不多。哇，什么东西都是这个全套全套都有的啊！我们去那个时候只有100人啊，只有100人，但是他们说因为我见过不实啊，所以呢还是要打，还是典型啊，典型。所以这三个典型，这三个典型呢，接下来这十年的道路就不一样。啊，上海万邦被拆散了，分成了许多的小教会，啊，北京的守望呢，从那一年开始户外崇拜，那么中间有停，然后后来又开始，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为中国的家庭教会承担这一个啊受苦，啊，所以你实际上是要知道你的空间是由别人撑出来的，你不要以为说你们不要那么激进嘛，像我们这样多好。你以为你那样子好是因为自然就那样好吗？不是的。你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当中，100人的教会说我们挺安全的，没有人来找我们了，那是因为800人的还没有被找的吗？如果200人的彻底打灭，那你100人的就很危险，对不对？100人的彻底要打掉，50人的也很危险，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是这样子撑出来的。所以呢，整个中国家庭教会是要感谢守望的，他们承受的太大的压力和苦难，他们的牧师到现在已经7年了，被关在家里面，不没有行动的自由。我觉得在中国每一间的家庭教会，每一位的基督徒都应该在主里面纪念他们，啊，都应该为他们切切的祷告。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牧函，我说今天明牧师是什么人，我说今天明牧师是我的牧师，今天明牧师应该是你们的牧师， 他7年了没有讲过一次道，虽然是写好了放在网上给大家看，他7年了被关在家里面，不能够出席教会的公共敬拜。他是这个时代上帝所使用，为他的教会受苦的人，所以求主来纪念他们。那么在这几个教会当中呢，唯有我们在这10年来还到现在还没有被灭啊。很多人呢很奇怪，说为什么你们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你们还人越来越多，现在慢慢的我们也要快到当年守望的这个规模了，然后512给我们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可是又撤了，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神的意思总是好的，对吧？所以呢在那之后，天明牧师有一次我到北京去看天明牧师，天明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以后就要看你们了。我说好吧。对。然后所以09年的对这三个教会的打压，以及之后守望，主要是守望持续的这个户外崇拜和世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2010年可以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标志着城市福音派教会的形成和福音派教会的运动，那就是2010年的洛桑事件。啊，1970年代，全世界的福音派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洛桑会议。啊，后来这个洛桑会议呢，不管在哪里开都叫洛桑会议。啊，其实第一。这个洛桑会议呢，就带出来一个强烈的福音派立场，就是我们既要持守古旧的福音，又要强调教会对社会的参与和关怀，这个带出来一个全球的福音派立场。第一次全球洛桑会议是1974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对吧？家庭教会还在坐牢。第二次呢也很有意思，跟我前面讲到的家庭教会第二个转折点有关，他是在1989年7月份开的，啊，刚刚发生6.4，中国国门又关，所以第二届的洛桑会议，中国教会仍然无1亿人出席，中国教会在全球的福音派教会的大家庭当中始终是缺席的。但是那一年很感动，那一年在马尼拉。召开第二届全球福音派的洛桑会议，在整个会场当中留了一大片的空位，写着中国教会，一大片的100多个座位全部空无一人，写着中国教会。中国教会是全球的福音派教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所以整个大会就为中国教，在1989年的那个会场就为中国教会祷告。然后2010年是第三届全球福音派的洛桑会议，在开普敦举行。这一次的洛桑会议呢，因着前面的08年这个事件，08年事情因为浮出水面，所以在那个之前我们讲过，教会和教会领袖之间都是没有什么连接的，连接的都是原来的团队，我们团队当然有连接，他们团队有连接，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团队之间的这种全国性连接是没有的。但是因着08年的大地震，全国的福音派教会的领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松散的连接网，就大概知道这个城那个城有一些什么人，大概电话号码找一圈能够找得到，他基本上就是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所以到2010年洛桑会议的时候呢，就由一些福音派的领袖组成了一个小组，在全国传统家庭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确定了200位代表，那当然200多一点点啊，就是大概两百位代表，代表机构，代表教会，代表传统乡村教会，代表新兴城市教会，就确定。你看，如果没有08年的大地震和接下来这2年，你到哪里去找这200个人？你根本你互相之间连电话号码都找不到，问了100个人都没问到电话号码。那么到那个时候找到了这200人，而且当时教会做出一个举动，说什么呢？说 中国家庭教会参加开普敦会议的全部费用由中国家庭教会自己承担啊，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人，我们不是一个弱小的教会，而且中国家庭教会承诺为周边的几个国家的教会负责筹集他们的与会费用啊。然后这两百多个人，这个时候呢，政府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可以说是四九年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阻拦本国公民出境的行动。这两百个人全部被守在国内，一个都没出去。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成都我们是四个人出去，啊，四个人出去，在机场，我们是在，有时在这家里面被堵，有的是在机场被堵。总之，有的人是先跑这儿，然后想跑那儿，然后想换地，通通都没有出去，一个都没有出去，啊。我们当时在成都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个机场，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我当时就周围你就看见十几二十个拿摄像头的，拿一路就跟着我们，啊，就知道他进去了之后要采取行动。然后呢，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过去我就跟蒋文师牧师讲，我说我有一个决定，我说我有一个决定，如果待会儿他们按照法律的程序来给我出示这个就是啊文件哈，那么我就老老实实的顺服他们，跟着他们走。但是如果他们待会儿粗暴的不出示任何的文件，就是不依法来做的话呢，我决定呢非暴力的不服从，绝不服从。但是我也不反抗，啊，因此呢，那我就跟他做了这个决定，我说我会这样子做，啊，进去了之后呢，到那个海关把票一检了，这边整个那个里面大厅人都清完了，全部是几乎是四五十个警察武警就在旁边等着，然后呢就过来跟我们几个人就架着我要跟我走，我说你们是谁，请你们出示证件，我到底犯什么，没有人理我，然后呢我就眼睛一闭，我就开始非暴力不服从了，意思就是不再使任何一点劲儿。不跟着他走，我就变成一堆烂泥了，我就眼睛一闭啊，他们就开始拖我，我又比较重是吗？啊，他们四个人五个人抬我，然后呢在那个电梯上就最后就拖着走，拖了我几百米啊，然后把我扔到车上去，啊，我的脚上被拖了几条那个血痕出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就闭上眼睛，我就完全不用任何一点力量，啊，在那个上次杨锡伯啊，那个厦门的，他过来跟我讲他的经历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家我们讲了徐世鼎教会是他们大院子嘛，大院子里面警察已经全部堵死了，根本出不了门，在家里就被堵，他家跟教会在一起，全部被堵了，但是呢，他有个后门是跟邻居家连在一起的。他半夜三点敲邻居家的门，从邻居家然后翻墙出去，连夜赶往上海，啊，然后这边就落空了，然后赶紧赶到上海，在上海机场把他堵住，把他带回厦门来，啊，然后问他说你怎么出去的，这不都堵死了吗，这个没看见人是吧，怎么出去的，啊，他说这个不能说，说不定还有下次啊，这个不能说，有秘密通道，对，所以好，所以2010年的洛桑会议到开普敦的时候，同样的跟89年一样，没有一个有海外的中国教会的人出过去参加，但是从国内出去的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同样在开普敦的会场上为中国教会留下了200个座位，空位置一直空在那个地方，然后大会为这个 空位置来祷告。你们唱的有一首歌就是为这次大会写的，叫主爱在中国，啊，我当时到北京去跟这个金明日牧师还有李广平弟兄，我们一起在里面待了2天，就讨论这首歌。最后我执笔，然后李广平修改，后来找海外的那个董弟兄写曲，我们完成了这首《主爱在中国》。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在大会上的时候就对着这200个空椅子，然后在整个大会上放了这首歌。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吗？啊，能不能够找得到打出来的歌词？你们记得歌词吗？记得我们就唱，好吧。 事情，能不能有事情？赞美敬拜这个歌本里面有八六多少？在我们的赞美敬拜里面可以查一下。赞美敬拜的歌本867首，如果你们有人有谱呢，你就发在我们的门徒群里好不好？好好，我们请司琴。这个代表着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的结束啊。 主爱永不息。 哈利路亚，主爱在中国，主爱永不息。今天我们听到区会的惩戒的消息，是一个让人忧伤的消息。但每一天呢，神也常常的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满足和喜乐。刚才我讲到的时候说，跟我一起受洗的八位，其中几位姐妹，有位已经远离，已经不来教会。我讲完道之后下来，这位姐妹到前面来找我说，我今天来了。她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回到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永恒的主，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若不在你里面，一切都是短暂的，甚至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跟随、我们的侍奉，其实都是短暂的。因为这一切若不是出于你，而是出于自己的话，谁能够持守呢？谁能够保守呢？谁能够坚持到底呢？谁能够靠自己相信自己至终得救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今天中国的教会看到在这一路上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脂油滴满了我们的脚下的道路，求你的爱在中国，求你的爱浇灌我们，使我们继续的向前。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全地的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要与万国的你的儿女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参与这直到地极的这福音的使命，和在你面前的直到永远的敬拜。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